旧闻节目往事。 英雄者，救黎民于水火。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。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九音游戏里面，不管是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。九音手游今日正式上线，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！九音真经，这是你的江湖。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 兄弟。谁没几百个兄弟啊？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《天子》，越感情越爽。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！ 兄弟们，给我上！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《天子》， 约战挺低调。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。是我要的痛快爆发，这是我的自由无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。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， 蜗牛为梦想而生， 第82集。李二姐出了乐寿堂，便直往戏楼奔去，想起自己马上要做妃子了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心花怒放，脚步似乎也轻了许多。李二姐正在低着头走路，忽然有一个人叫住了她，原来是哥哥李莲英。原来啊，李莲英正陪着慈禧太后听戏，急得一阵阵抓耳挠腮，不知二妹的事情进展的到底如何。于是他便瞅了个机会，装着要出去解手的样子，从慈禧太后身边溜了出来，一直向乐寿堂走去。二不想在半路上正好碰着妹妹，于是便叫住了她： 二妹怎么样？万岁爷见了你有什么反应？ 二哥看你急的。 李二姐见哥哥问起她，不由得羞红了脸，急忙捂住眼睛，并且把头扭向了一边。 二妹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、啊！哥哥，我心里怎么能不急呢？快说，二妹，万岁爷到底有那个意思没有？ 然而那一切又怎么能够让李二姐说出口呢？任凭李莲英在一旁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李二姐啊，只是羞红着脸，就是不说话。 好吧，你不说也算了，我去禀报老佛爷，让他老人家去面谕皇上好了。 李莲英心里没底儿，无可奈何地说着。李二姐听了，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， 这下可好了，万岁爷说要封自己为妃子，再经过老佛爷一面谕，那这事就一定成了。 这下他不再迟疑，脱口而说： 那就随二哥的便了。 于是兄妹二人便往戏楼奔去了。戏散了以后，慈禧太后命李莲英分别赏赐众名伶，一群名伶磕头谢恩以后散去了。慈禧太后便由李莲英兄妹和其他宫女太监陪着，前呼后拥的直往乐寿堂奔去。 孩儿叩见亲爸爸。 光绪皇帝早已经在门口躬身接驾， 等慈禧太后走到近前，急忙上前叩头请安：“亲爸爸万岁！”慈禧赐了平身进入堂内，便命李莲英兄妹和众人退下，板着脸问光绪皇帝：“我吩咐你的事情，你都办了吗？”“ 孩儿已经遵照亲爸爸懿旨，把瑾妃、珍妃二人降为贵人。”“ 很好，这两个狐妹子有意跟我过不去，留下他们，非把你给教坏不可。我这次召见你啊，主要是想给你选个中意的妃子。刚才那个女子，你见了吧？觉得怎么样啊？如果你觉得合意的话，就纳她为妃子好了。” 光绪皇帝听到这儿，才知道慈禧太后今天让他来，是特意和那女子见面的。又听慈禧太后说让他的那个女子为妃子，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，并且对慈禧太后产生一种感激之情。这下老佛爷给自己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为妃子，这才算切切实实为自己考虑了一下。但是他忽然又想到这女子没告诉他是谁家的女子，于是便趁这个机会问慈禧太后：“ 谢亲爸爸垂怜孩儿，孩儿也觉得那女子是挺可爱，只是不知道她是哪府的千金，刚才孩儿问她，她也没有告诉孩儿。” 慈禧太后心中一喜，不禁暗暗地想：“ 看来这主意还不错，皇帝果真对大姑娘有了点意思。这位姑娘虽然不是皇亲国戚，便也是宦官之家，她就是李莲英的胞妹，名字叫秀儿。” 光绪皇帝一听说是李莲英的妹妹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。方才在他脑海里的一幅美人图像，霎时间变成了狰狞可怕的妖怪。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感激之情，一下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也顿时明白了慈禧太后为他选妃子的良苦用心呢、无非是再想在他的身边安插个耳目而已。有一个隆裕皇后在身边，就已经够自己受的了。如果再加上个李二姐，那自己还不被他们给折腾死？想到这儿，光绪皇帝不由得感到阵阵后怕。还好刚才没有答应，如果答应了，自己不也就完了？选李二姐做妃子，不能答应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答应。于是他冷冷地对慈禧太后说：“ 请亲爸爸明鉴，李二姐是汉族女子，我朝祖制，满不点元，汉不选妃。亲爸爸不会不知，封李二姐为妃，这是万万使不得。” 一句话说得慈禧太后哑口无言，刚有了点笑意的脸庞顿时拉下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 好，既然你抬出祖制，我也就不难为你了。但是从今以后，不许你再选那嫔妃。” 光绪皇帝愣愣地呆在那儿，刚想再说什么，只见慈禧太后厌恶地向他摆摆手。光绪皇帝急忙地离开了。李莲英见光绪皇帝走了，急忙走进来，见慈禧太后铁青着脸，李莲英惴惴不安地问道：“ 老佛爷怎么样啊？”“ 皇帝以祖宗的制度 满布点圆，汉不选妃为由，坚决不答应。在一旁的李二姐一听，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屋外，在一棵大松树边哭起来了。李二姐不禁恨恨地想，这个狠心的皇上不是说要封自己为妃子吗？怎么突然间变卦？慈禧太后并不介意李二姐的这种冲动，她向李莲英努了努嘴，李莲英便听话地走到屋外，来到妹妹身边，扶着她的肩膀安慰地说，妹妹也不要难过，皇上不同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哥哥， 李二姐忍不住扑到李莲英的怀里哇哇地大哭起来，可是她哪里知道啊，正是由于她的爱耍阴谋诡计，好弄权弄势的哥哥，才使她和皇上的好梦难以圆。不过他也并没有把他和皇上的事抖出来，他觉得皇上既然不同意，即使自己抖出来也无济于事，并且还徒增了两人对他的笑料。李二姐后来又在宫中待了几年，不得已嫁给了北池子一个叫白来增的为妻子了，当然这是后话。经过这个小小的波折，李莲英与光绪皇帝的私人恩怨又加深了。二人的私怨结下以后，接下来就为你讲述一个光绪打了李莲英一记耳光，李莲英却要让光绪吃不了兜着走的故事。早在谭嗣同拜访袁世凯之前，袁世凯就已经接到荣禄发来的要他回去的电报，因此袁世凯今天决定回天津。到天津以后，袁世凯并没有去他的小站的营地，而是径直奔向荣禄所在的北洋大臣衙门。到衙门以后，袁世凯递上自己的帖子，一会儿一个差役出来传他进去。袁世凯走进衙门，仿佛觉得这个衙门不久的将来就是他的，心里不免一阵高兴。但是待会儿怎么跟荣禄说呢？袁世凯到现在都没有想好。到了荣禄住所的门口，已经有一个差役给他掀好了帘子等他进去。袁世凯进去一看，里面坐着三个人，分别是荣禄、许英奎、怀塔布。袁世凯赶紧给荣禄请了安，顺便给许英奎、怀塔布二人施了礼。荣禄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问袁世凯，我八月初三的电报你看见了吗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这话中啊，似乎还有责备之意，但是袁世凯的耳中听来却不是这个意思。袁世凯清楚，这是荣禄在问他在京城里干了些什么，是据实回答呢，还是撒个谎呢？既然荣禄能问出这句话来，看来我的行径他应该有所耳闻。如果我撒谎，他准会知道，这样我在他那儿得到的宠信就会失掉。还是如实回答吧。想到这儿，袁世凯说， 我回大帅，在京城里皇上接见了我，所以到现在才赶回，望大帅明鉴。 好，我还没有荣升你呢，我已经看到了皇上八月初一的上谕了。袁世凯知道荣禄说的是那张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勉，教练认真，并责成袁世凯专办练兵事务。荣禄提起这个上谕，知道荣禄对他有些不满了。 回大帅，我永远是您的忠实部下，那仅仅是皇上的一片好意而已，我绝不敢这样。 荣禄听了，心里啊不觉得为之一喜，就说你袁世凯 还没有大胆到那个地步吗？不过荣禄还不清楚皇上到底跟袁世凯谈了些什么。其实荣禄召袁世凯回来，为的就是问一问袁世凯的这些情况，但是荣禄又不好意思直接问袁世凯，于是荣禄决定欲擒故纵。他对许英奎、怀塔布二人说，听说老佛爷近段时间跟皇上闹得很厉害，而且还听说皇上想对老佛爷不利，你们二人在京城听说过这些事吗？荣禄说完对着二人使了眼色。怀塔布、许英奎知道这是荣禄叫他们答应事，不过他们还真没有听说过皇上想对老佛爷不利的这件事。现在既然荣禄叫他们说事，他们就说吧。 我们二人在京城确实听说过，而且这事闹得很厉害，但就是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防患于未然总好，老佛爷该早做应付才对。 这不用你们担心，我自有办法保护老佛爷。荣禄说完往太师椅上靠了一下。俗话说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荣禄、许英奎、怀塔布三人胡编乱造的一通话，在袁世凯听起来却如晴空霹雳。袁世凯心里嘀咕着，难道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与谭大人的谈话了？这不可能啊，那天晚上就我和谭大人在一起啊，不会是谭嗣同大人告我的密？这绝不可能。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想考验我的忠心吗？袁世凯这时候啊，觉得应该全盘托出了。 辉大帅，卑职有要事禀报。 荣禄心里一阵的高兴，鱼饵自动上钩了。他看到了袁世凯的眼神，知道袁世凯是不想让卫士知道，因而将卫士全都退下了。许大人、怀大人需要回避吗？ 我看许大人、怀大人对老佛爷也是忠心耿耿，就用不着回避。 那好，现在就剩下我们四个人，你就随便说吧。袁世凯首先从怀里摸出了光绪皇帝给他的要他杀荣禄的圣谕，递给了荣禄。 大帅，请先看这个。 袁世凯一边递上来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荣禄的脸，似乎想从荣禄的脸上看出些什么。荣禄稳健地将圣谕接过来，但是他并没有第一个看，他知道袁世凯盯着他的意思是什么，是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的内心活动来。他将那份圣谕交给了就坐右边的许英奎和怀塔布二人，同时不经意地看着他们。许英奎、怀塔布二人急忙将那份圣谕展开看了，他们二人不看则已，一看大惊失色，脸色变得灰土。这一切荣禄全看在眼里，他从袁世凯对他的注意，以及从许英奎、怀塔布二人的表情推测，可能是自己或许对老佛爷不利。于是他对许英奎、怀塔布二人说，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，将他递给我看看。 荣大人，这是一份皇上想…… 许英奎想说出下句话来，但是他发觉荣禄已经对他摆手了，示意他不再说下去，因此他闭上了嘴。荣禄从许英奎、怀塔布二人手中接过圣谕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圣谕内容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。其实啊，荣禄的心里也是禁不住一颤，但是 他毕竟是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将。他非常明白现在袁世凯虎视眈眈的心理，所以他故作镇定地将心里的恐惧压了下去。不过这是袁世凯不知道的，他见荣禄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来，这令他感到意外。而更为意外的是，荣禄这时候对他说，趁侍卫不在，你现在可以动手了。 大帅，卑职绝对不敢，也绝无那个意思。 皇上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还背叛他们？ 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，但是又绝不容许你想。不过总算袁世凯聪明，他很快说， 皇上对我哪里是好啊，他其实在拉拢我，想把我从你们身边拖走，像许大人、怀大人对老佛爷一片忠心，为这国家居然被皇上革去职务，这难道说不是皇上的错吗？皇上倒行逆施，就想把我拖过去作为他们自己的陪葬人。对于皇上这种倒行逆施，卑职相信老佛爷及大帅早就对此不满，但限于君臣的份上，大帅才没有贸然行动。卑职之所以接受皇上这份密诏，实际上也是限于君臣名分呢、啊，望大帅明鉴。 这一席话让坐在上面的怀塔部许英奎二人以及荣禄相当受用。许英奎、怀塔部二人高兴的是有人夸他们是为国的英雄，而荣禄注重的是你袁世凯跟我倒学得挺好的。荣禄听完袁世凯的话，心里很清楚袁世凯绝对不敢做那些事，也就是说袁世凯今天到这儿来告密，实际上已经等于将筹码转向了他。但是荣禄现在却有一种欲望，那就是想知道这密诏到底是谁写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